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天是周六，又到了我们京城帮帮团节目为大家牵红绳征婚交友的节目时间了。那么每每到了周六，每每到了一些跟爱情有关的日子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啊，我们帮帮团里面有一些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征婚交友成功的朋友给我们发来一些信息，比如说他们要结婚了呀，他们正在热恋当中啊等等，我们都会感觉非常非常的欣慰。 特别是那行动比较迅速的告诉我们说马上就要当爸爸当妈妈了的，那就更开心了。 还有就是已经当了爸爸妈妈的哈， 是， 对，总而言之呢，听到他们的日子过得好呢，我们的心里比什么都高兴。 对， 这是一种成就感啊。那么说到这个目前的婚恋市场啊，因为现在这个婚恋市场啊已经被称之为朝阳产业了。 嚯， 当然了，我们这里是公益的哈，很多都是收费的，但不管怎么说呢，都可以看出来这个市场很火爆，说明这个需求还是很大的。 其实我觉得是不是也说明人们心里在发生一种变化。以前来讲呢，即便说找别人做个媒牵个线，那也都是身边的朋友啊亲戚啊帮着搭。现在大家是不是感觉到，哎，通过我们更新兴的这种互联网的方式也好啊，或者说通过我们媒体的这个方式啊，可以使得我们的这个眼界变得更加开阔，能够更有希望找到适合自己的对的那个人。 因为毕竟嘛，人的这个圈子是有限的，而网络这个空间它是可以无限大的。 真是。 那么说到这个目前的婚恋市场啊，有某知名网络呢也做一下调查，说现在呢大部分分为两块，其实我看了看跟我们这儿的这个意思也差不多 啊。 一部分呢就是集中在80后90后的未婚男女青年，另外一部分呢就是中年离异丧偶的男士女士们，就这两部分人他们的再婚需求是非常强烈的。而且呢我们也跟资深的红娘聊过天啊，他们就说其实在征婚之前啊，尤其是找了一段时间没有找到的，不管是男青年啊还是男中年啊，女青年还是女中年啊，就是你要分析一下你单身的一个原因， 对， 之后你再去找，相对来说应该可能性和成功率会更高一些。 没错，这一点我们其实在看一些节目啊，包括我自己都印象中，还在我没有到谈婚论嫁这个年龄的时候啊，曾经有一个电视节目里面有一个男士啊，那会儿已经快50岁了，48、9岁了，征婚，始终这辈子是单身啊，没有过婚史。但是听他在这个节目里面所讲述的啊，过往你说别人介绍也好啊，参加征婚也好啊，各种各样的这个经历，我当时10几岁的一个孩子，我心里面都能产生一个感觉，他不结婚或者说他找不着合适的伴侣，100%是他自己的原因。 而且呢经过调查显示呢，就是现在的男女青年的 婚恋观啊， 嗯， 很实际。 对， 因为我们这里呢有很多是爸爸妈妈帮着征婚的， 嗯， 有的时候呢可能还有一些比较传统的观念。 对， 但实际上呢，现在很多男女青年他们已经摒弃了过去什么，比如说必须得门当户对呀， 嗯， 未婚的就必须得找未婚的呀，男的就得比女的大呀，就像这些束缚越来越少了。 对， 而且呢，就是实践证明啊，越是受这些条条框框的限制呢，他这个找对象越难， 对，越不容易找到真的合适的那个人。 对，而且找到了啊，就算是你条条框框里面的这些标准都合格了， 嗯，啊， 找到了之后也未必真的就是幸福的， 嗯， 因为相比之下，现在男女青年他们对于婚恋的要求更关注的是三观一致。 没错，这也是我们节目里面经常会有征婚交友的朋友所提到的四个字。 嗯，所以呢，谁跟谁在一块儿，这个舒不舒服，只有他们自己才清楚啊。 嗯， 所以年轻人的事儿呢，尽量还让年轻人自己去最终的去处理，最终的去相处啊。 对， 爸妈的参与呢，适可而止就够了。哎， 对，也别一点不着急，让孩子显得自己那么孤立无援，但是您也别干涉的太过了啊。 嗯，好，那么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呢，也想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发布您的征婚信息，都请您按照我们以下的温馨提示：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今天征婚交友的这些信息啊，和目前的调查显示差不多。其实我们这里的信息也能算是一个大数据了， 就是很有代表性的。我们这里 对，一个是年代上，一个是性别上。 我们先来从女士开始吧。 嗯， 头一位征婚的女士，这是母亲给她发布的信息。女儿呢是1990年生人，身高1.67米，体重110斤，是家里的独生女，名校统招研究生学历，目前呢在北京一家国有银行上班，北京户口，三观很正，品行端正，通情达理，独立随和，身材高挑有气质。父亲呢在机关工作，母亲呢是一位教师，河北人，三口之家也没有什么负担，有能力付首付买房。希望寻觅一位男士，是84年以后出生的，身高在1.72米以上，重点本科以上学历，身体健康，品行端正，踏实努力，有才华，家庭没有负担。联系方式呢是母亲的微信号15631319963，15631319963。 嗯，下面呢也是家长为女儿征婚啊。北京女孩，93年6月份出生，身高是1.67米，首都经济贸易大学15级硕士毕业，党员，目前在中国农发总行工作，未婚。本人呢喜欢运动，喜欢音乐，身体健康，善良孝顺，善解人意，希望找一位身高在1.73米到1.8米，年龄大2到7岁，人品正直，有稳定工作，最好是搞 IT 的或者是科研技术方面工作的男士。 嗯， 希望对方呢诚实善良，没有不良嗜好，北京人。家长的手机微信同号15811049018，15811049018。 现在愿意找从事 IT 行业的也挺多，我现在在思考一个什么原因，你猜。这个搞 IT 的啊，数学一定都好， 理科都好，这将来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这是能占大便宜的事。 好吧，你这个想的有点窄。 是吗？还有别的好处是吗？ 其实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考虑当下吧，就是没想到那么远、关于孩子的事儿啊，就是当下大家还是觉得搞这一行的呀，搞信息产业的呀， 对， 比较时髦，而且呢就更有发展前途吧。 没错，的确是这样。互联网行业这目前来讲还正是处在这个向上的阶段，还看不到说这个行业将来可能说会怎么着，有些不太好的发展，不容易。 好，那我们再说下面这位。 哎，这也是家长替女儿发布的征婚信息。女儿呢是家里的独生女，未婚，1984年生人，身高1.7米，海淀人，品貌端庄，性格温柔，研究生毕业，目前呢在机关单位上班，好学上进，喜欢看书，锻炼身体，有独立住房，有车，家庭很和睦，家庭条件优越。择偶条件要求对方年龄呢在34到40岁之间，身高在1.75米以上，同等学历及格，那就是也要有研究生的学历，工作稳定，身体健康，性格开朗，积极向上。有意者呢可以先和家长电话联系15724762483，15724762483。 下面是母亲为女儿征婚，女儿是北京人，90年出生，未婚，身高1.66米，身材苗条，硕士学历，是一家培训机构的英语教师。女儿性格文静，通情达理，是和睦的三口之家。对于对方的要求，首先是未婚，本科以上的学历，大5岁以内，北京人，性格阳光，有独立住房，身高是1.75米到1.82米左右，不要太胖，也是三口之家。母亲的微信是13910872681，13910872681。我们这节目一开始的这个四位女士啊，全部是家长为孩子征的婚啊。其实这个家长参与这件事情吧，我觉得就是到一定程度就可以了，不能过。 就像在咱们这儿发个信息，这还算可以吧？ 相当可以，就是父母把关吧，有把关的好处，但是呢，就是到什么情况下你就可以停了，因为有的是这样，就是有的人可能年轻人自己啊相中了，但是呢，父母吧就哪儿看着不顺眼，挑三拣四的，就生生的可能把一段还可以的姻缘就错过了，因为毕竟将来这个日子是他们两个人去过，现在年轻人呢讲的又是感觉的事儿，这是父母那代人可能体会不到的。 你别说找对象了啊，就以前学个手艺，咱们都讲究叫什么，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现在咱们找对象啊，对女方来讲，岳父领进门，谈得成谈不成在你们两个人自己个人，到后期家长真的不要太多的再去干涉了。 尤其是相亲的时候还有爸妈陪着去的，爸妈陪着去其实也没关系，因为从安全角度上来讲嘛，女孩子哈去相亲陪着去，您就在远处看看就得了，就怕帮着挑，这个特别影响孩子们的心情，就是您女儿自己本身她也会影响心情的。 对，人家相声里头何小文先生当年不就演过吗，非得往边上一凑，聊什么呢，我听听，这就实在有点让人家啊觉得心里别扭了，那人还聊不聊了。 对，所以碰到这样的情况，就是作为儿女自己啊也要勇敢的独立的迈开这一步，那么父母也要放手去让他们自己独立的迈开这一步，因为日子毕竟是自己过的。 对， 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认识几位男士。 头一位男士，这也是家长帮着发布的信息，北京人，1987年出生，身高1.78米，军事院校毕业，本科学历，现役军官，工作地址呢在昌平，不吸烟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父亲在职，母亲已经退休了，想寻觅一位北京女士，身高在1.65米左右，身材匀称，不胖最好，本科以上学历，通情达理。有意者呢可以先和母亲微信联系13521362349，13521362349。 母亲为儿子征婚，男，83年出生，未婚，本科毕业，目前在社区工作，身高1.76米，不胖，身体健康，有独立住房，不吸烟也不喝酒，平时喜欢读书，爱锻炼。对对方的要求是北京女士，年龄相当，通情达理，有孝心，身体健康。母亲的联系方式18810821892，18810821892。 下边这位男士啊，是1985年生人，身高1.75米，体重145斤，未婚，是河北人，从事的是个体经营工作，年薪呢在30万元以上，在北京有车，不过没有房，不抽烟，没有不良嗜好。对对方的要求，希望呢年龄是87年之后出生的，身高在1.63米以上，未婚，没有不良嗜好，其他的呢都看缘分。这位男士的微信号是251630880，251630880。 嗯，说到这个缘分，我们这里很多朋友呢爱写一句话啊，就是看眼缘。 嗯， 这里面这看眼缘啊，一个就是这一眼瞅上了哈， 哎、 就两人看着都舒服。 对， 还有一种眼缘啊，现在是什么呢？就是男士对于女士的要求，就得漂亮。 哦， 其他的不重要，你就是得看让我觉得漂亮才行。 就所谓眼缘，其实还是漂亮，是吧？ 嗯、总结一下，就是说重外表，轻视才华。 哦，那这其实不太好啊，咱不应该提倡这种啊。以后看这话，咱们都给抹了。 其实不管男生还是女生啊，现在都挺重视颜值的。 嗯， 好的外表确实很重要，但是它绝对不是唯一的要求。 对呀、啊， 至少我觉得没有必要排在第一位。 是，我觉得有趣的灵魂还是比好看的皮囊要更重要一些、啊、 对呀、啊，尤其是那个提醒单身男士哈。 对， 哎，别光注意女士的外表，其实一个综合的判断才是最重要的。 对，也别光顾着自己说打扮的去跟人家所谓什么小鲜肉靠拢，是吧、 嗯？ 还是更好的去修自己的内心。 因为外表会变的，但是内心不太容易变。 是，这是永存的啊。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啊，又是几位女士，这是邻居为女儿征婚，哦，就是邻居为邻居的女儿征婚。 嗯 嗯，中国好邻居啊。这家姑娘呢是33岁，身高1.58米，身条顺溜，面貌姣好，是妇产医院的一名护士。哟，那估计这工作挺累 挺 辛苦的啊。 是、 家在通州八里桥那片儿。对于对方的要求呢，就是年龄相当，大专以上的学历，能够孝顺老人，工作稳定，经济未婚男士。电话是13718985184，这应该是这个邻居的电话啊，13718985184。 下边这位女士呢，是1982年生人，北京西城区，从事导游工作，身高1.68米，体重106斤，希望对方稳重踏实、诚恳孝顺、爱家并且专一，有稳定工作。身高呢，怎么倒着写呀？ 这是竟然倒着写的。 对对方的要求啊，36岁以上，身高呢在1.75米左右，踏实、稳重、诚恳、孝顺。爱家，并且呢，感情专一，有稳定工作即可。希望对方呢也是北京户籍。有诚意者呢，可以加微信 WL198206255，WL198206255。 嗯，八成是他的生日。 哎，这就是告诉你哪天该准备礼物了。看一眼微信号，不至于忘了。 对对对，这个银行密码可千万别设成这个、啊。 哎，真得小心这个事情。 好吧，我们再来看下面啊，这是。北京女，83年出生，未婚，身高1.6米，是硕士学历，目前在西城居住和工作。她从事的是教育方面的工作，是事业编制啊。 嗯， 本人性格随和，平时喜欢读书、旅游、手工制作、心灵手巧，希望找经济或者是在北京有稳定工作的男士，身高在1.7米以上。本科及以上的学历，年龄78年到86年之间，人品正直，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微信请联系本人13810064437，13810064437。是不是现在写上这个什么事业编呐、啊，什么国企啊，还是父母这一代人比较关注的哈、嗯，咱们现在都不怎么聊这事儿了， 包括职称啊什么的，这些可能还是上一代人心里面、 嗯、 毕竟过去的岁月当中，这些一方面象征着稳定，另一方面也象征着每月啊他这个钱上的确是会多一些。 好吧，下面还是家长为女儿征婚。 母亲为女儿征婚，老北京女孩，1985年生人，身高1.63米，体重50公斤，本科毕业，目前呢在事业单位工作，是家里的独生女，家住在市中心，父母呢都从事业单位退休了，有房有车。对对方的要求，北京男士，年龄呢在81年到85年之间都可以，净身高在1.7米以上，专科以上学历，有稳定工作。如果是离异没小孩，条件好的呢也可以考虑。 有意者呢可以先和家长微信联系1057431712 1057431712。 这时段的最后一条信息，还是家长为女儿征婚，女儿是北京通州人，1984年出生，未婚，本科学历，身高1米65，体重150斤，从事财务方面的工作，喜欢美食，喜欢旅游，性格内外兼有。想找的这位呢，要求是80年到85年之间出生的，身高在1米75以上，学历相当，兴趣爱好相仿，有独立住房，有稳定工作，是北京本地的未婚男士。联系电话是13581981434，13581981434。 好，那我们这一时段的征婚交友内容呢，到这里就先暂告一个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继续啊，给单身的朋友们牵线搭桥。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我存在在你的存在。你以为爱就是被爱，你挥霍了我的崇拜，我活了，我爱了，我都不管了，心爱到疯了，恨到散了就好了，可能的，可以的，真的可惜幸福好不容易，怎么你却不敢了呢？我还以为我们能不同于别人，我还以为不可能的不会不可能。你的姿态，你的青睐，我存在在 坐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辗转倾向，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邻里街坊，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身旁，每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喂，你在哪儿？ 喂，你在哪儿？ 这是我。 京城帮帮团，说出你的爱情宣言。 我要告诉全世界。 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进入第二时段，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征婚交友。那这一时段呢，我们先紧着男士说， 透着今天男士多是吧， 也没多到哪儿去 竟然敢开篇就用男士开场 富裕 好，来看啊，头一位男士，北京人，今年37岁，未婚，身高1米8，事业单位职员，性格温和，爱干净，踏实，顾家，家中的独苗。现在呢和父母一起生活，在市区呢有自己的住房。平时啊喜欢宠物、散步和慢跑、看电影。对对方的要求，年龄不限，身高在1米6以上，学历呢大专以上，只要能踏实过日子就行。请本人直接联系，微信号是21076649192107664919。219， 下面这位男士呢是84年11月份出生的，身高1米75，自我形容啊说这个体重偏胖，没有写出具体的数啊。户籍内蒙古人，毕业于统招985大学本科，目前呢在北京大兴的一家国企工作。本人工作稳定，月入2万元，每天的工作呢就是2点一线。本人爱学习，孝敬父母，家里面没有负担，父母目前都已经退休了。他本人呢在北京租房住。他说，我不是帅哥，所以也不求你是美女。本人呢是平常人的男人。平常人的男人是什么样的男人？ 就像我这样就挺平常。 一般人咱们的话讲是吧， 嗯， 当然这个平常和平常每个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嗯， 你觉得你自个儿挺平常的，可能在某些人眼里你就不平常。 我觉得还是奥斯特洛夫斯基那句话说得好啊，当我们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只要我们没有因自己这一辈子的碌碌无为而羞愧，我觉得我们就都是不平凡的人。 嗯，其实这个也能够说明一点，就是你要认清楚你自己 不管是男士还是女士，在结婚这件事情上，或者说在恋爱这件事情上，你要量体裁衣， 对， 得合适。 嗯， 你自己是几斤几两，那么对方大概其实是一个什么情况，就是你自己心里得有数啊。 对， 婚姻这个事情不能太仰视了，这个角度不能太仰视。 两个人互相之间，咱们说也绝对是平等的那种感觉才能够长久哈。 嗯，好，我们继续来介绍这位男士啊。他是平常人的男人，自己形容啊，但是心是善良的。对于对方的要求是未婚，年龄相当或者是小几岁都行。他对于户籍呢没有什么要求，本地、外地、未婚女士都可以。那么希望呢就是工作在北京，要稳定，只要相貌端正，性格善良温柔就可以了。家长的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13604769183，13604769183。 这个看这信息呢，应该也是家长给您发的这个征婚信息啊。不知道我们的节目您能不能听着，虽然您这个信息里头说了本人不是帅哥，所以不求你是美女，但是呢我给这位男士一个忠告啊，甭管您最后求来的是不是个美女，只要求来了，您一定得夸她是个美女。这个是作为男士咱们应有的自觉性啊。 行啊你。我们来看下面这位男士吧。 下边这位男士呢，是1985年生人，身高1.72米，体重126斤，本科学历，户籍呢是河北的，有房有车，目前呢在北京从事 IT 工作，是一位高级工程师，同时自己还经营一家网店。别被您 IT 公司的老板听到啊。 IT 公司老板说可以。 允许兼职是吧？ 是，不耽误工作就行嘛。 对对对 啊，现在年轻人不都愿意叫什么斜杠青年嘛。 对, 对, 对， 身兼数职啊，只要有能力，当然你要干好每一件事情啊。 对， 刚才前面不是还有专门要找 IT 的吗？ 是， 这不有现成的吗？嗯。 这位男士说呀，自己为人朴实，勤奋上进，脾气好，特别有一点啊，厨艺精，会做饭。 那就是说以后没准还能开餐厅是吧？ 哦， 你看，又是 IT 工作，工程师， 嗯， 又自己经营网店，再一斜杠， 再开个饭馆， 某餐饮， 是 潜力股啊，潜力股。 想寻觅一位身高在1.62米以上，年龄在30岁以下，性格温和的女孩为伴侣。有意者呢，可以微信联系54598549898。54598549898。 好，接下来呢还是家长为儿子征婚，儿子是北京人，今年40岁，未婚，家中的独生子，身高1.76米，身材适中，硕士学位，国企技术人员，家庭和睦，身心健康，生活规律，没有烟酒嗜好。对于对方的要求，年龄在35岁左右，身高1.65米左右，身材适中，工作稳定，要求有修养，有教养，有涵养，未婚女士。微信号是18810258098，18810258098。好，认识了几位男士之后呢，我们再来认识一些女士啊。 嗯， 这个是不是得带着快板来说才有意思呀？ 千万别，你是不了解快板，他这个写的呀，就是够咱们原来所说的传统的说法叫4-6-8句啊，就都是7个字一组这么搭配出来的。所以呢，排版出来印在咱们这稿子上，显得好像很有节奏感，但你一旦试图唱，你就会发现没辙没韵没板没眼，我实在不知道拿个板子怎么去给他找这平衡去。 哎，好歹这是原创是吧、 哎、 毕竟人家不是说干这行的， 是、 哎、人家原创写出来，这是代表一份真诚啊、 嗯、 那咱就打着点点说呗，我给你拍着巴掌。 那更乱。 来吧，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啊。红娘月老，两位好，请您牵线搭鹊桥，家中独女39，纯粹地道北京人，这就换折了啊、 嗯、 刚才是窈窕折，这回改人臣了。身材匀称155，容貌秀丽，体重中，学历专科医院理，离异只是登了记。哎，到这儿你看这一气折啊，但是的这个基本意思还都说明白了，容貌秀丽，体重中等，专科学历，在医院工作，曾经有过一段婚史，但是呢只是登记啊，后面写从未一起同居过，聪慧善良本分女，性格温和敬双亲，热爱生活明事理。这是对自己姑娘的这个介绍。对对方的要求呢，寻你也是北京人，年龄不过45，身高1.7米左右， 坦诚可靠有担当，现在完全看不出来这是什么韵脚啊。 甭管什么折了啊，就您能听明白就行、啊、 行，身体健康不吸烟，未婚或者离未育，学历收入相当可，脾气不暴孝父母，能有蜗居避风雨，相互尊重聊得来，就这些要求。如果有缘请来电，因为工作不便接，先跟长辈简单谈。父母的电话13661384945，13661384945。 嗯，最后一句不是七个字了，就五个字，感谢帮帮团。好吧，谢谢您啊。 嗯，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啊，写的特别简单啊。 对， 南方姑娘，88年出生，今年是30了哈， 30， 目前在北京工作，是海归 哦， 嗯，在外企工作， 嗯， 未婚，本科学历，喜欢运动、旅游、看书，想找一位未婚的定居北京的大专以上学历的沉稳暖男，微信号码是414925545，414925545，这字儿都能数得过来哈，但是能看明白。 哎，对，能看明白，但是我们就特别想提醒您，我们这不是以前报纸上中缝上登那征婚启事， 论 字 收 钱 哈，我们不收费啊。 您多写点没关系，越详细，人对您的了解也能够更深入一些嘛。 对，写的字儿多，在我们定位号里占的地儿还大，地儿大，他不瞅着清楚吗？ 再来看看下面这则信息啊，这是写着叫给侄女儿征婚，那就是叔叔或者 姑姑 之类的。哎，侄女儿是1985年出生，河北保定人，身高1.7米，身材苗条，现在呢在北京一家国企工作，工作地点在北京西站附近，收入在1万元左右，研究生毕业。她是一个内外兼修、稳重大方、明事理、懂礼貌的传统型女孩，要找一位志同道合的、有事业心、能孝顺双方父母的男士为伴，户籍不限，但是呢希望能够在北京发展，大家一起共创美好家庭，如果是离异的、条件好的也可以考虑。联系电话呢是15601096103，15601096103。 嗯，接下来这两位女士也都是河北籍的哈。 嗯， 我们的节目特别能够充分的体现叫京津冀 协同发展。真的成为一家人，咱们才能更好的协同，更好的发展。 好，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啊，是83年11月份出生的，河北承德人，未婚，身高1.6米，体重46公斤，目前在北京丰台工作，是一家公司的文员，本人诚实、善良、大方、有气质、有事业心、有悟性。哎，这个词儿好像在我们自我介绍当中用的不多哈。 对，有悟性。嗯， 性格活泼开朗，希望找一位北京或者是北京周边的未婚男士，年龄相仿，要求对方身高在1.7米以上，身体健康、正直、上进，头脑灵活，喜欢追求自己的事业。真心想结束单身的你，请微信联系我。微信号码呢是 WHY13671161590， WHY13671161590。其实你看这位女士吧，她写的也不是说多么的长哈，篇幅多么的长，但是就这一个有悟性，就能够挺体现出她一个人的特点的。 嗯。而且你看他的微信号开头这个 WHY， 英语里面为什么的意思，他老不断地问为什么，他当然他就能悟出一些更多的东西来。 哦，你是这么想的啊、 哎、 我以为这个 WHY 是他名字的手写字母呢。 哦，倒也挺像、哎、是 不知道是你想多了还是我想简单了啊， 都有可能，都有可能、嗯、哎，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位河北女士，1982年生人，婚姻状况呢是离异，有一个女儿由对方抚养，目前呢在北京工作，性格开朗，待人真诚，兴趣爱好方面啊，喜欢美食、看书、电影、跑步等等。对对方的要求，北京户籍或者定居在北京，有独立住房，身体健康，正直、孝顺、有责任感，没有不良嗜好，风趣幽默，三观相投。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15301359923， 1530-1359923，这是微信号。 嗯，特别还注明了啊，这个号码不是电话啊，有的时候那个挺像电话号码的，但是拨过去不是，所以大家得看一下，人家是微信电话同号还是只是微信号啊？ 是的， 嗯，好，我们再来认识几位男士啊，今天男士不算多吧，但说得过去啊。 对。 说到目前婚恋市场上的这个男士啊，其实你知道在哪个年龄段特别稀缺吗？这是通过万人的一个数据调查显示出来的。 最稀缺的哈， 嗯， 我猜有可能是不是30到40岁这个年龄段最稀缺。 再大点 哦，还得再高一些是吗？ 嗯， 哦，40到50。 对，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不已经说了吗？就是中年离异丧偶的男士女士，其实再婚的需求是很大的，而且这部分群体本身的人数也是比较大的。 哦， 根据一个数据统计呢，说目前50岁左右的单身男士的资源是最为稀缺的。 哦， 而且这一部分男士呢，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特点，就是大家公认的比较靠谱。 嗯，对。他的人生阅历啊，经历啊，包括肯定你到这个年龄过去基本上可能也都会有一些感情经历， 嗯， 他知道怎么和人相处，或者换句话说他知道怎么疼人。 对，因为有过婚史，有过经历，有过阅历，所以大多数这个年龄段的人，特别是男士啊， 嗯， 比较现实而且很真诚。最重要的是他们的那个择偶要求不是很高， 嗯， 择偶要求不高，所以他的成功率就比较高， 所以最后剩下来的就少，稀缺性的就显出来了，是吧？ 对，因为有些人尤其是年轻一点的人嘛，他那个要求太高， 是， 问题是他匹配的不是那么多呀， 对， 所以就不见得能找到那么合适的，他再等再等再等他就剩下了。 所以啊，年轻人多跟老同志学习学习， 嗯，所以年轻人啊，就是你要认清你自己啊，看清楚自己。 哎，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几位男士啊。 嗯， 首先这位呢也是咱们接着河北说吧。 好 啊，这是河北籍的一位男士啊，79年出生的，身高1.76米，体重80公斤，婚姻状况是离异，有一个女儿呢，对方带着，本人成熟稳重，对对方的要求年龄上下不超过5岁，三观一致，其他随缘。微信号码是1831-136-5163，1831-136-5163。 下边这位男士呢，也是河北人，今年48岁，身高1.68米，体重呢是132斤，婚姻状况是丧偶，没有小孩，自己做生意，没有烟酒赌这些不良习惯，也没有其他的负担。对对方的要求，身高在1.6米左右，户籍不限，未婚或离异，身边没有小孩的都可以。年龄呢，在38岁到44岁之间，通情达理，身体健康，其他的都看缘分。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 LN7738516 LN7738516。 下面呢是邻居帮邻居发布的信息这位邻居呢是一位男士啊，今年51岁，北京本地人，身高1.78米，体重70公斤，有独立住房，年收入在10万左右，没有不良嗜好，婚姻状况是丧偶，有一个女儿在银行工作，对对方的要求年龄在50岁左右，身高1.65米左右，体重中等，身体健康，人品好，性格温和，五官端正，户籍不限，有一定的经济收入。电话是1851-058-73101851-058-7310。 好，看过了几位男士的信息，我们下面呢再来看一组女士的征婚信息。女，今年52岁，婚姻状况离异，身高1.56米，体重52公斤，目前呢已经退休，大专学历，爱好文学和健身，想寻觅一位退休有素质的单身男士为伴。有意者呢可以先短信说明一下自己的情况，留言我们再做下一步的沟通。电话是1305-100-6163 1305-100-6163。 下面这位女士呢，今年51岁，未婚，北京海淀人，大专学历，身高1.63米，体重67公斤，外表秀丽大方，目前呢已经退休，但是还在工作啊。对对方的要求，年龄62岁以下，有比较高的素质，人品和心态良好，脾气好，没有不良嗜好。微信号码是1821-093-5682。1821-093-5682。 北京女，今年56岁，婚姻状况是离异，身高1.6米，目前呢已经退休。本人性格开朗、善良、正直，身体健康。想寻觅一位有独立住房、脾气好、有责任心、有担当、善解人意、退休有保障的有缘男士为伴。联系方式呢是电话13261097597，13261097597。 女，今年52岁，北京城区人，离异，有一个孩子已经成家了，身高1.55米，体重100斤，性格偏内向，本人真诚善良，喜欢听歌，希望找一个有同样想法的。哪种想法呀？ 就爱听歌就算想法是吗？ 真诚善良，互相关心，互相宽容，一起走完后半生的 啊，这是想法啊。 啊， 一起互相关心，互相宽容，一起携手走完后半生。电话是15010838949，15010838949。 北京女，今年60岁，身高1.61米，体重58公斤，婚姻状况是离异，退休有住房，喜欢游泳、旅游、摄影等等，希望结识能说到一块儿、玩到一块儿的男士，身体健康，年龄呢在67岁以内，有意者可以加微信13552495804，13552495804。 女，63岁，沈阳人，身高1.57米，体重115斤，儿女都已经成家了，生活没有什么负担，本人会持家过日子，平时呢喜欢养花，喜欢短途的旅游，身体健康，身材匀称，性格善良、真诚、随和，跟很多人呢都能做朋友。生活的经历告诉我，选一个人最重要的还是人品跟性格，所以希望对方这位男士呢是人品和性格好的人。他现在呢住在大厂河北是吧？ 对， 跟女儿一起生活，希望找一个有缘男士共度晚年。对于对方的要求呢，就是人品好，没有不良嗜好，身体健康，生活向上，心地善良，爱干净，能够踏实过日子的，有住房，儿女支持的，年龄60到70左右，请晚上6点到7点之间联系，微信号码是18630626209，18630626209。 今天的最后一位女士，56岁，北京户籍，婚姻状况呢是离异，身高1.58米，体重45公斤，身边没有子女，大专学历，品行端正。